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23集。我真奇怪，有些人老说他们没时间思考。就我自己来说，我简直可以双倍的思考。我发现自己不管是在撑着蔬菜，整天招呼着顾客，还是跟 Mary 吵架调情，或者对付孩子们的时候，都不会妨碍我同时在继续不断的思考、揣测、臆想着另一件事。不用说，别人大概也都是这样的。所谓没时间思考，也许只不过是不想去思考罢了。我对自己投生的这个国家感到陌生和茫无所知，我几乎没法不去思考。问题层出不穷，让人非注意不可。这个世界我是新来乍到，因此有些事情对我来说迷惑不解。而那些老住户也许是还在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解决，而且扔在一边了。我曾以为自己能随意发动一桩事情，而且每一步都能控制它，甚至我想停止的时候就能马上止住它。但现在我却越来越惊恐地确信，这样一桩事情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事物，甚至像一个独立的人，有他自己的目标和手段，简直不受他的创造者所约束。这样就会发生另外一个令人烦恼的想法，果真是我发动了他，或者只不过是自己身不由己顺应了他呢？或许我的确曾经推动过，但会不会我也是被推动的呢？一旦走上了一条很长的道路，似乎看来既没有拐角，也没有分叉，毫无选择的余地。只有当初在第一次估量局势时，才有选择的余地。究竟什么叫道德？什么叫道德？他们是不是只是一些空话？我父亲，他的弱点就是生性宽厚，并且毫无根据地幻想别人也跟自己一样宽厚。别人利用他的这种弱点，难道是正直的吗？不是的，只不过给他挖一个陷阱，却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他自己掉了进去，谁也没有去推他，一旦他倒下去了，去剥他的衣服难道有什么不道德吗？当然不。如今新港正在缓慢而深思熟虑地设下一个圈套，而发动这事儿的都是些体面的人。要是他成功了，大家非但不会认为他们是骗子手，而且会觉得他们聪明。那么要是一个他们不曾料到的因素半途插了进去，难道就是不道德不正直的吗？我想那全看他最后是不是成功。在大多数世人的心目中，只要成功就是好的。我还记得 当希特勒横行无阻，胜利进军的时候，许多正直的人曾经寻找，并且也真的找到过他身上的美德。还有墨索里尼也曾是火车正点行驶过。维希政府的成立是为了法国的利益，而斯大林不管别的方面如何，他总是强有力的。力量和成功，他们是超越道德，不受批判的。因此，看起来问题并不在你做什么，而是在于你做的怎么样，你把它说成什么。人的身上，在他们心灵深处，是不是有一种制动力量，能够起阻止和惩罚的作用呢？看来未必。唯一受责罚的是失败。事实上，如果罪犯不被抓住，任何犯罪都根本不存在。在对新港策划的这次行动当中，有些人会受害，有些人甚至会被毁，但这绝对不会使他停下来。我不能把这一切说成是我的良心斗争。一旦我看到了一种模式，并且接受了它，道路就已经清楚地摆在面前，所冒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最使我惊奇的是，这些仿佛都是自动形成的，从一件事自然引出另一件事，彼此又都十分契合。我注视着它的发展，只是稍稍干预，略加引导而已。我在从事打算要干并且已经干了一点的这件事的时候，心里完全明白他跟我格格不入，但他却是要骑上一匹高头大马所必须不可缺的马镫，而一旦骑上以后，就再也不需要这个马镫了。也许我已没法停止这件事，但我也确实不想再去发动另外一件事。我并不需要，也不想去当这个阴暗险恶的国家里的一位公民。我跟预期7月7号上演的这幕悲剧毫不相干，它不是我的事，不过我可以有所预见，也可以加以利用。我们最古老但却常常被证明不实的神话之一，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显露在脸上，眼睛是心灵的窗子。实际并不是这样的，只有病痛才会显露出来，再不然就是失败和绝望，这本来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疾病。少数罕见的人能够洞察隐秘，能感觉到变化，或者听到神秘的讯息。我觉得我的 Mary 就能够感觉到变化，但她却对这种变化做了错误的解释。而 Margie Young Hunt 我觉得是明白就理的，不过她是个女巫，这是桩令人费解的事。我觉得他不但神秘，而且很有智慧，这就更叫人费解了。我料定贝克先生准会在节日外出，或许就在独立节周末前的星期五下午。风波可能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爆发，以便来得及在选举前产生影响。所以有理由设想 Bick 先生会设法在事变发生时置身事外。当然这对我并没多大关系，这里主要是发挥预见的问题。不过这种情况却确实使我有必要在星期四采取某些行动，要是他真的在那天晚上离开了的话。我星期六要干的事是那么万无一失，简直闭着眼睛都能去干。如果说还有些胆怯的话，那也仿佛只是稍稍有一点演员登台前的上场慌罢了。星期一6月27日，我刚开店门后不久，马鲁罗就进来了。他到处转着，神色古怪的望望货架、现金出纳机还有冷藏柜，他还走到后面货房去四处瞧瞧。看他那副神情，你简直会以为他还是初次见到这些东西。我说，四号那天准备出去跑跑吗，先生？ 你干嘛问这些？ 只要花得起钱，谁都会去的。 我能上哪儿呢？ 别人上哪儿啊？Catskill，甚至上 Montauk 去钓钓鱼，金枪鱼群正好来了。 一想到对付拼命潜水逃跑的30磅重的大鱼，就使他两臂连肩都感到风湿痛，以致他一面弯着胳膊，一面皱眉蹙额。我差点想问出来，他什么时候上意大利，但这似乎太过分了。我没开口，却走过去轻轻握住他的右手臂弯。阿尔菲尔，我觉得你真是个傻蛋，你干嘛不上纽约去找最好的专家看看呢？总会有什么药能够止痛的。 我不相信医药。 这对你又有什么害处呢？去吧，试试看。 你干嘛要这么关心我？ 我倒不，不过我已经在这儿替一个傻瓜蛋的意大利杂种干了那么多年，即使是一只狗痛得那么厉害，我也会觉得仿佛是自己身上在痛似的。你每次走过来弯着两条胳膊，我就仿佛自己也要过半个钟头胳膊才会伸直似的。 你挺喜欢我吗？ 见鬼，一点也不，我只不过是巴结巴结你，好让你给我提薪水。 马鲁洛用一双猎狗似的眼睛直盯着我，眼皮发红，深褐色的虹膜和眼珠混在一起，几乎分不出。他似乎想说什么，又改变了主意。 你是个好小伙子。 那可不见得。 是个好小伙子。 他激烈地说，接着仿佛为自己的流露感情吃了一惊，连忙跨出店门走掉了。 我正在替戴维森太太称两磅菜豆，马露露突然又匆匆地跑了回来。他站在门口向我喊： 你坐我的庞迪亚克去。 什么？ 星期天和星期一上哪儿去跑跑？ 我可花不起这笔钱。 你带小家伙一起去，我已经告诉车房你要去取车，油箱也灌满了。 等一等。 见你的鬼，带小家伙一起去。 他把个像纸团似的东西朝我一扔，落在菜豆上。戴维森太太目送着他又匆匆沿着街跑走了。我从菜豆堆上捡起那个绿色的纸团，是叠了好几折的3张20块头的钞票。 哦，他怎么了？ 他是个爱激动的意大利人。 一点不错，还扔钱呢。 从那以后，马露露一整个星期都没有露面，所以看来诸事顺利。过去他从来没有不预先告诉我，就悄悄离开。情况就好像是瞧着游行队伍在身旁经过似的，只是站在那瞧着他过去，明知道下一辆彩车上摆的是什么，却还是期待着他出现。我从不曾料到借庞迪亚克的事，他从来没把车借给过任何人用过。这可真是个老出怪事的时候，似乎有某种外力或者意图控制了事态，任意驱使他，就像驱使拥挤在栈桥上的畜生似的。我知道也有可能有相反的情况，有时候这种力量或者意图反而会起到干扰和破坏的作用。不管事情原来计划的多么深思熟虑，我想大概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相信所谓运气。星期四6月30日，我跟往常一样，在黎明朱灰色的曙光中醒来。在仲夏的这一段时间里，他来得特别早。椅子和写字台还不过是一堆黑影，画框只是依稀可辨。白色的窗帘仿佛在呼吸似的漂浮着，因为黎明时常有一阵微风从海上吹来。刚从睡眠中醒来，我仿佛同时享受着两个世界，梦中所见的混沌天地和清醒头脑所感觉的现实环境。我尽情地伸着懒腰，一种又酸又甜的感觉，就仿佛周身的皮在夜间缩小了，必须鼓起筋肉来把它重新撑回到白天的大小。而这样做有一种麻酥酥的愉快的滋味。 我首先检点了一下还能记得清的梦境，就想翻阅一下报纸，看是否有什么重要或者有意思的事情。接着逐一琢磨了这一天里将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情。我掉头看看 Mary， 她正在我右边含笑地熟睡着，这正是她合适的地方。当一切愉快顺利，并且她有这种愿望的时候，她就可以把头枕在我的右臂上，让我的左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抚爱她。前几天我一只食指在店里被切香蕉的弯刀割了一刀，后来指尖上就结了硬疤，因此现在当我伸出中指摸着 Mary 从耳朵到肩头的可爱曲线时，不当心轻轻地惊醒她，也不使她感到痒痒。她像往常那样叹息了一声，深深吸了口气，接着又舒服地缓缓吐了出来。有一些人最不喜欢醒，他总是会带着一种预期一切都会顺利的心情来迎接新降临的一天。因为明白这个，所以我常常想法给他一点小小的礼品，好使他的信念不致落空。并且我总为某些特殊场合保留着一些礼物。现在我从想象的口袋中掏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件。他睁开了还有点睡意朦胧的眼睛。 已经天亮了吗？ Mary 问着，望了望窗外看天色到底如何。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张图画，树、虎爪，有一只小牛站在水里面。我从床上变得青牛的尾巴，因此知道天已经亮。我告诉你一个大喜讯，我机灵的小松鼠。 你疯了？ 我向你撒过谎吗？ 嗯，没准儿。 你是不是已经完全清醒？你能听懂这个大喜讯了？ 没有。 那还得等一等。 Mary 向左边翻过身来，柔软的镜像上起了一条皱褶。 你老在开玩笑，这回大概想说你想在草地上铺上水泥了吧。 我没想。 或者是想办个专养蟋蟀的农场？ 也不是。不过你倒真还记着那些已经放弃了的老计划。 这回还是开玩笑吗？ 这事实在太古怪太神奇了，你得竭力叫自己相信才成。Mary 现在目光清澈，睡意全无了，我看得出她嘴唇微微颤抖着，随时准备笑出来。 告诉我吧。 你知道有一个意大利血统的人名叫马鲁洛吗？ 疯话，你又在发傻了。 你等等就会明白的，据说马鲁洛已经暂时离开这儿了。 上哪儿去了？ 他没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你别搅，这他也没说。他确实说过，并且当我表示异议时还坚决命令过我，是让我过节的时候开着他的汽车去做一次快快活活的旅行。 你在蒙我？ 我会撒个谎以后叫你失望难过吗？ 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可以照童子军的规矩或者照天主教的规矩起誓保证这一点。 就是那辆流线型的庞迪亚克油箱里面装满了纯净的汽油，听候着阁下您随时使用。可是咱们上哪儿去呢？ 这就得等你，我的母甲虫太太来决定了。你来考虑，并且用今天一整天还有明天和星期六两天来做好安排。 可是星期一正好是节日，能玩整整两天呢。 一点不错。 我们花得起那么多钱吗？还得住汽车旅馆什么的。 花得起花不起咱们还是得花，我有一笔私房钱呢。 傻子，我知道你会有几个钱，可我简直想不到他肯借车给我们。 我也想不到，可是他确实借了。 你别忘了，他还送了复活节糖果呢。 或许只是老年人的心血来潮。 我奇怪他到底想干什么？ 这不是我的太太应该想的，也许马露露只不过是要我们喜欢她罢了。 我得忙着安排数不清的许多事情呢。 我知道你得忙碌了。我看得出 Mary 头脑正像个压路机似的在滋滋对付着许许多多的设想。我知道她的注意力已经不在我身上，而且一时可能再也转不回来了。这正好。吃早饭时，我的第二杯咖啡还没下肚， Mary 就已经提出并接着又放弃了一大半美国东部的游览胜地。我可怜的心肝最近几年来已经长久没有过散散心的机会了。哎，亲爱的，我知道最近几天不大容易让你注意听我的话了。有人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机会，我需要再取一点你那笔款子。上次的投资挺成功的。 贝克先生知道这件事儿吗？ 这就是他出的主意。 那就取吧，你开张支票就行了嘛。 嗯，你不想知道要多少吗？ 不想。 你也不想知道投资的详情、价格、行情、涨落曲线、预计红利、财务情况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吗？ 说了我也不会懂的。 哦，你会弄懂的。 嗯，我不想去弄懂。 难怪别人要叫你们这样的人是华尔街的雌老虎了，这样冷静敏锐的生意头脑可真是吓人呢。 咱们要去旅行了。咱们要去做两天的旅行了。 真见鬼，叫一个男人怎么能不爱他，不崇拜他呢？ Mary 是谁？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一边哼着，一边把空牛奶瓶收好，然后上班去了。我感到需要碰见 Joy 跟他接触一下，但往往不是我稍稍走早了一点，就准是他走晚了一点。我正拐上正街时，他正好在走进咖啡店。我跟着他走了进去，在他身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24集。我此刻需要碰见一下 Joy。 当我拐上正街的时候，他正好走进咖啡店，我跟着他走了进去，在他身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唉，你让我也养成这个习惯了 Joy。 嘿，伊桑，这咖啡挺好喝啊。 我招呼了我那位早先在小学里的女同学。 你早安， 安妮。 你准备做我们这儿的常客了吗，伊桑？ 好像是的。来一杯黑咖啡给我。 是黑的吗？ 要像绝望的眼神那么黑。 什么？ 对，那么黑。 你要是能找出点白的来，伊桑，我就给你另倒一杯。 Murphy 工作忙吗？ 老样子，只有更糟些。 那咱们交换工作好不好？ 我愿意，特别是现在快要连放几天假的时候。 碰到问题的不止你一个，大家也抢着买吃的东西呢。 我想准是这样，我倒没想到这一点。 你看看，野餐食物、泡黄瓜、灌肠，还有有天晓的，还有棉花软糖。你看看，真够瘦的。 碰上星期一是节日，又是个好天气，那还是小事吗？再说，就连我们那位全能的上帝也觉得需要上山间去休息休息，开开心了。 你是说贝克先生吗？ 当然。 我正想见到他，一定要见到他呢。 那你就试试去找他吧，他这会儿就像个落进手摇鼓里的银角，正蹦个不停呢。 我可以把三明治送到你的战斗岗位上，Joy。 我也正想请你这么做。 这次的咖啡归我付吧，好吧？ 行。 我们一起穿过街，走进巷子。听你口气情绪好像不太高啊，交易。 是不高，我为别人的钱操心的实在够累了。周末我已经定了个女人约会，可是到时候说不定会弄到精疲力竭，简直上不了阵。 他塞了团口香糖纸在锁心里，一边进去一边说了声再见，就关上了门。我推开门说 ：“Joy， 今天你要三明治吗？” 不要了，谢谢你。 他从充满地板辣味的暗沉沉的屋子里高声的回答着：“ 星期五或许要，星期六一定要。” 你中午不休息吗？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银行休息，可是 Murphy 不休息。 那 有空上我这儿来吧。 谢谢你，谢谢你，霍利先生。 九点差几分，我身为围裙，手持扫帚，已经走出前门，在打扫人行道了。贝克先生一向那么准时，就仿佛听到他在滴答滴答的走动似的，我简直相信他肚子里真装着一根游丝。一到8点56分或者57分，他就从榕树街走来。8点58分，他穿过马路。8点59分，他正走到玻璃门口。这时，我像举枪致敬似的举起扫帚拦住他。贝克先生，我想跟你谈几句话。 你早，伊桑，稍等一下好吗？跟我进去说。 我跟着他走了进去。那儿情况正像交易所说的那样，就像是在举行宗教仪式。钟上时针一指到9点，他们真的全体肃立。巨大的保险柜钢门咔嗒一声发出嘶嘶的声音，接着交易拨了一个秘密的号码，并旋转带动锁簧的轮子，那个最神圣的圣物就庄严地打开了大门。排列整齐的钞票向贝克先生默默致敬。我恭立在栏杆外面，就像一个卑微的受圣餐者在等着领一块圣餐面包。贝克先生转过身来。 好了 ,Joy,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要单独跟您说几句话，可是不能长时间离开铺子。 能稍等一等吗？ 我怕不行。 你店里该有个助手就好了。 这我也知道。 一会儿我有时间去一趟。Danny Taylor 有消息吗？ 还没有，不过我已经安下了一些眼线。 我尽量去一趟。 啊，谢谢你先生。 不过我有把握， 贝克先生一定会来的。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没过一个小时，他果然来了，而且站在那儿一直等到正在店里的顾客离开。 好吧，你有什么事儿，伊桑？ 贝克先生，医生、律师或者牧师都有保守秘密的规矩，银行家也有吗？他笑了笑。 你听说过哪一个银行家跟别人谈论过他存户的财产情况吗？ 没有。 那你到什么时候试着去问问看，看你能不能问出点什么来。而且除了这种习惯，我还是你的朋友嘛，伊桑。 我明白，我想我大概是有点心绪不宁吧，我已经多年没有碰到过什么转机了。 转机？ 我全明白出来吧，贝克先生。马露露碰到麻烦了。 贝克先生向我凑近一些。哦，麻烦？哪一方面麻烦？ 详情我也不清楚，先生，我想大概是非法入境问题吧。 你怎么知道的？ 他自己跟我说的，当然也没怎么明说，他这人你是知道的。 我几乎看得出贝克先生的脑子正在飞快地转，抓住种种零星事实，竭力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还有呢？这可是要遣送出境的呀。 我怕是的。 他对我不错，贝克先生，我不愿意做什么不利于他的事情。 你也该顾顾你自己，伊桑，他有什么建议吗？ 说不上什么建议，他得，我得从他那一大堆慷慨激昂、冠冕堂皇的废话里面自己去琢磨出来。不过，我弄明白了一点，要是我手头有5000块现钱，我就能把铺子买下来。 哦，看起来他是想溜之大吉了。不过，你还没完全弄清楚。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真正弄清楚。 这么说，也就不至于会被控告同谋了。他没告诉过你任何具体情况吗？ 没有，先生。 那你怎么会想到那个数目的呢？ 这并不难，先生，这就是铺子全部家当所值的钱呢。 不过你或许可以花更少的钱就买下它吧。 也可能。 贝克用敏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铺子，估算着它的价值。 要是你的假定没有弄错的话，你这笔交易倒是挺不错的。 我不大会对付这类事情。 你知道我不喜欢搞桌面下的交易，或许我可以去跟他谈谈。 他离开镇上了。 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先生。记住，我不过有这么个印象，就是他可能会回来，而且如果我有现款，他也许肯卖。他挺喜欢我，你知道。 我知道他挺喜欢你的。 我不愿意觉得自己是在占他的便宜。 他随时可以再从别人身上赚回来的，他可以毫不费力的再从任何人身上赚回10000块来。 再说我是不是也有点野心太大了？ 别老那么想不开了，你首先得顾着你自己。 我自己是其次，钱是 Mary 的。 这话也不错。好吧，你到底打算怎么样？ 我想是不是先请你准备好几份字据，日期和款数空着，然后我准备星期五去把钱取出来。 为什么是星期五啊？ 这仍旧是根据猜测，不过他的确讲起过过节时人人都想离开，我猜想他那时可能会露面的。他在你那儿还有账户吗？ 真的没有了，不久前他刚刚全部提走，他说他要去买股票，我当时并没在意，因为他以前也这么做过，而且常常又重新存入，比原来提走时还要多。贝克先生直瞪瞪地盯着正站在冷藏柜旁边的一位脸蛋红红的莱因格尔的小姐，但对他的含笑招呼却并不理睬。 你知道你在这件事上可能会严重失算吗？ 这话怎么讲？ 一方面，他还有可能找到许多别的买主，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这铺子已经完全抵押出去了，根本谈不上什么产权了。 这我或许可以到县政府办事处去查清楚。我知道你忙得很，贝克先生，我是仗着你对我们一家的友谊才这样打搅你的，同时你也是我唯一懂得这类事情的一位朋友。 产权契约的事我会找一趟Tom Watson 的。August 伊桑，时间真不巧，我明晚正要去做一次短期的旅行，要是他真是一个不法之徒，你也可能连累进去，连累得很深呢。 那么也许我还是放弃算了。可是天哪，贝克先生，我做个杂货店员实在是做腻了。 我没说放弃算了，我只是说你在碰运气。 要是我能拥有这个铺子， Mary 一定会高兴的。不过我想你是对的，我不能拿他的钱去下赌注。我觉得我最好还是把那个联邦调查局的人找来。 那样你就会把你的有利条件全丢掉了。 为什么？ 要是他被判遣送出境，他可以通过代理人出售产权，那样这家铺子可以卖到的价钱会远远超出你付得起的数目。你并不知道他确实想悄悄溜掉。既然你不知道，那你又怎么能告诉他们他确实想溜呢？你甚至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呢。 这话是真的。 实际上你对他的情况完全不知道，并不确实知道。你方才告诉我的话都只是些模糊的猜测，是这样吧？ 是的。 因此你最好还是别去管他。 付清现款却并没有登记备案，这看起来不会显得可疑吗？ 你可以要求在收据上写明啊，比如说作为与马洛洛先生合资经营食品杂货商业的投资这类话，这可以算作是你付款意图的记录。 要是这一切都不起作用呢？ 那就重新把钱再存进银行呗。 你认为值得冒这个险吗？ 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是一种冒险，伊桑。身上带着这么一大笔钱就是一种冒险。 我会小心的。 我但愿自己不是有事必须出门呢。 我对时间的估计仍旧是不错的。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店里没有一个人进来。这会儿就一下子进来了六七个。三个妇女，一个老头，两个小孩。贝克先生靠近一点，轻声地说， 我会全拿100块一张的钞票来，并且把号码记下，这样要是他们逮住了马洛洛，你就可以把他们追回来。 贝克先生庄重地向那三个女人点点头，对那老头子说了声， 早上好 George。 又用手撸了撸孩子们乱蓬蓬的头发。贝克先生是个挺聪明的人。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7月1日，他把一年分为两半，就像头发中的头颅似的。我已经预见到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个分界线，昨天是这样一个我，明天就会是不同的另一个我了。我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他们是再也无法挽回的了。时间和事件都在顺利进行，仿佛都与我密切配合似的。我从来不竭力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向自己掩饰我正在做的事情。没有谁强迫我走我所选择的道路，我是暂时采用一种行为方式来换取安乐、自尊和可靠的生活保障。我完全可以聊以自慰地说，我是为了我的家人而这样做的，因为我明白，我只有在他们的安乐中才能得到自尊感。不过我的目标是有限的，一旦达到目的，我仍旧可以恢复我自己的行为方式。我知道我是做得到的。战争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杀人犯，尽管有一段时间我竟在杀人。 每当侦察队派出执行任务，料到其中有些人将会战死时，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会涌起一种贡献牺牲的乐趣，也无法原谅或者宽恕这一切。最主要的是要如实的确知这样做要达到的有限目标，而一旦达到了就要马上停止，不要再继续。但要做到这样，我就必须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求取生活保障和自尊感，而绝不自欺欺人，然后就及时停止的。我从打仗中知道，伤亡者是事件本身的牺牲品，而并不是谁的愤怒、仇恨或者是残酷的牺牲品。而且我相信，一旦达成谅解，胜利者和失败者、杀人者和战死者之间是可以有爱的。但是，丹尼那潦草写成的字句却真叫人伤心难受。马鲁洛那充满感激的眼神也是一样。我并没有像平时听说人们在决战前夕常有的那样夜不成寐，睡意来得很迅速，深沉而且彻底。黎明前醒来时也精神焕发，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在黑暗中静躺在床上，而急于想去重访一下我过去的生活。我轻轻溜下床，在浴室里穿上衣服，挨着墙走下楼梯，走出后门。确实连自己也觉得奇怪，我直接走到玻璃橱旁，打开橱门，凭着触觉找到了那块粉红色的石头。我把它放进口袋，关好，并且锁上橱门。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把它带走过，而且也从没有想到过这天早晨我会这样做。我凭着记忆穿过厨房，走出后门，踏上逐渐朦胧可见的院子。要是此刻马洛洛的庞迪亚克在我身边的话，我准会架着他开出新港镇，到我童年回忆中的那个正在苏醒的天地中去。东方明亮的天边代表着七月的来临，因为六月已在昨夜消逝了。我走向布洛克街，保暖富足的布洛克街，越来越浓的黄铜色曙光照出玫瑰树丛中满是已经快要开残的花朵，正像有些妇女尽管两腿还很漂亮，但她们的胸衣已经遮掩不住她们那日渐肥大的肚子。当我慢慢走着时，我发现自己不是在口上，而是在心里说着，不是别了，而是再见。因为别了听起来有一种甜蜜的惋惜的意味，而再见却是短促而斩钉截铁的，仿佛长着尖利的牙齿，一下就咬断了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联系。我是在向谁说再见呢？不知道，已经记不起来了。我想我本来是想上那个地方去的，但一个傍海而生的人一定会知道，现在是涨潮的时候，那地方正浸在一片黑沉沉的海水底下。昨晚我看见出世还只有四天的新月，仿佛是一根粗粗弯弯的外科手术针，但已经有力量把潮头吸进那地方的洞口里去了。怀着希望去访问丹尼的木棚也毫无必要。天色已经够亮，可以看到小路上被丹尼的脚踏过的草儿都已经重新长直了。我走到新港口，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